向他告别，曲终人散回头一瞥、最后一 作曲的这一首《最后一夜》是一首经得起单曲循环的歌，当年也在21届金马奖当中拿到了最佳电影插曲的奖项。在台湾电视兴盛的年代，陈振元写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最经典的莫过于他为琼瑶的电视剧《梅花烙》写的片头曲《梅花三弄》。他的广泛的流传甚至掩盖了这首古曲的风头。其实演唱这首歌的姜育恒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宽厚当中有一些沧桑，和琼瑶的风格不谋而合。这首歌和陈志远编曲的另一首《再回首》可以说直接造就了姜育恒的辉煌时代。 世间情为何物，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带小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华语乐坛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陈志远。之所以说他是熟悉的陌生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编曲人编了很多的歌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甚至他作为作曲人也是极为低调，有一些歌我们有很多年都是张冠李戴的，别说普通人，就连业内的人士也不例外。曾经看过一位知名音乐人的采访，在说到陈志远为林忆莲写的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对方也直言说还真不知道这首歌竟然是陈志远所写。 DJ 出身的林忆莲唱过很多的粤语歌，而且在香港有很大的知名度，但是正是陈志远为他写的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才让林忆莲开始敲开国语唱片市场的钥匙，之后才是李宗盛的《伤痕系列》。 结果依然无怨无悔。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 据说当年陈志远在制作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时候，飞碟的老板听了前奏就说，他好像听见了钱掉下来的声音。不管是在写歌还是编曲，陈志远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驾驭的人。当年他为苏芮做了那张搭错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声音乐专辑，那是时代曲，而之后的苏芮的经典的都市歌《跟着感觉走》其实也是出自陈志远的作曲。

天天想你，写这首歌还有编曲的陈志远，填词的陈乐融，唱歌的张雨生。这首歌的词曲编唱仅剩下陈乐融孤独的一个人，不得不让人有一些唏嘘感慨。张雨生、张惠妹这个名字好像总是被在联系在一起来说，曾经有人把阿妹的成功归功于背后的张雨生，但是却忽视了陈志远为阿妹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情感的轮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空中的梦想家》。虽然这是台湾飞碟电台的台歌，但是却依然充满了陈志远的特点，旋律优美而且气质温暖。 是我故意用无声的话，深深刺痛着你。谁又察觉在我的心里颤抖？是我故意如冰一样来令你难受。明明是爱你，又要疏远你，谁人不想拥有？连当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才让我心恋内疚？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我仲有礼字啊！ 留在雪背着良心的话，可知我也受够。曾为你我独个于漆黑中颤抖，迷说你我是全不适合，才是最难受。完全是骗你，为了深爱你，柔情不敢拥有。连当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唯有忍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才让我心灵暖？连当一天当我走，明白你难受，留恋至多天痛苦，仍然必须分手。有人心逼你走，从没有忘旧。谁可知今天有多久，才让我心灵内疚？ 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爱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用感觉连接，两边边一边像风筝一条线，我经过千山万水停在这个顶点，带我的心到你的世界，我在这边你在那边，那是共同的语言，用沉默当作安慰，解读你的伤悲，两颗心用感觉连接。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华语乐坛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叫做陈志远。台湾有很多知名的制作人和创作者都是在70年代一曲成名的，比如说刘大佑、梁鸿志、李子恒、叶嘉修、谭健常等等等等。虽然我们不必去认识每一个，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一听他的歌就能够找到一些很个性的痕迹。但是有一个写歌的人，他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他常常躲在舞台的背后，当你发现有一首歌让你心动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这个特殊又平淡的名字陈志远，好像你没有办法为他的音乐下任何 有标志性的定义，只是你每次被感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名字安静地写在歌曲的背后。他的确是有一种魔力，可以让普通的音乐发个光，也可以让普通的歌者让人听过之后过而不忘。比如说叶欢，叶欢其实是演员出身，声音资质只能说是比较普通，而陈志远的两首歌却让这个在歌坛像蜻蜓点水似的走了一场的歌者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这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放你的真情在我的心，风雨吹 我记得有一年在张清芳的演唱会上，最后的一首压轴的曲目就是这一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而写这首歌的陈志远呢，穿着黑色的西装，坐在他的牌旁边，用钢琴默默地为他伴奏。陈志远和张清芳的合作在量上并不算多，但是陈志远却写出了一首对张清芳的一生都非常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深邃与甜蜜》，因为张清芳的丈夫就是因为这首歌而爱上她，所以每次她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热泪盈眶。在他们的婚礼上，张清芳选择的也是这首《深邃与甜蜜》。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1:00， 伴着电波的起。